获确认成为新一任总统，他相信民主将会回到正轨。世界卫生组织正评估是否可以向阿斯利康药厂的疫苗以及在中国研发的疫苗批出紧急使用许可。世卫一名疫苗专家说，正检视一些来自中国的疫苗和阿斯利康疫苗，亦有讨论并且开始评估其他疫苗，促请疫苗生产商提供相关数据。那名专家又说，世卫协调的疫苗采购机制预计最快今个月底或者下月开始可以向低收入国家分发疫苗，又指通过机制可获得超过20亿剂疫苗。他说如果要在今年底前向有关国家分发足够疫苗，需要大约70亿美元，而世卫已经筹到大约60亿美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7,690点，升19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5.72美元，卖出1,916.7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87，瑞士法郎0.886，加元1.269，人民币6.47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227，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7。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寒冷的天气。本港今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预测今日天气寒冷，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寒冷和干燥，下周初渐转晴朗。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先同你讲港铁消息先。由于大学站附近有信号故障，东铁线列车驶经大埔墟站至大学站的时候需要慢驶。现在东铁线的红磡至上水站是每5分钟一班。重复多次，就是由于大学站附近有信号故障，东铁线列车驶经大埔墟站至大学站段需要慢驶。现在东铁线红磡至上水站每5分钟一班。现在东铁线的月台上面的乘客呢比较多，等车的时间都是长的，大家留意一下。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开始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对出，将军澳隧道竹观塘龙尾就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二台通识60秒。 B B 咧唔肯自己瞓 B B 床，但系咧又话 B B 咧唔好同大人一齐瞓，因为咧会增加 B B 窒息嘅风险。唉，咁可以点啊？ 你可以试下抱住 B B 氹佢瞓啦，等佢瞓着咗之后先放翻落 B B 床嗰度。同埋拣 B B 床都有好多嘢要注意噶，咁 B B 咧先至可以瞓得安全又舒服噶。 B B 瞓嘅床褥，应该拣硬嘅好啊，抑或系软淋淋嘅好咧？ 梗系硬啲嘅床褥好啲啦，因为太软嘅话咧，如果 B B 反转咗个身，可能会令到佢拧唔翻转个身，造成咧窒息嘅危险。床褥嘅尺码亦都要配合，要贴住围栏，唔好咧有空隙，因为有机会夹住 B B 嘅手脚噶。 咁 B B 床嘅床栏啊，有冇话要几高先够安全呢？ 仲有床栏处嘅距离又有冇安全标准噶？ 床栏嘅高度咧唔好少于 B B 身高嘅四分之三，至于床栏柱间嘅距离咧就唔可以超过六厘米噶，咁就可以避免 B B 身体部分被卡住咗喺栏柱嘅中间啦。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彭晴和你， 二台通识六十秒。 好食嘅嘢当然要试下先。 你想试乜嘢先？ 试下有几咁新鲜。 香港电台渔农自然护理署 全力推动， 崔杰同主理崔神厨房之 本地农场试下先。 今次试下虾酱姐姐生菜煲。 Yeah！ 逢星期五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有个朋友同我讲，佢话睇到新闻，外地好多人仲会出街食饭饮酒，跟住闹佢哋疫情期间点解唔留喺屋企，仲要周围走。跟住佢问我今晚得唔得闲啊？我问佢乜嘢事啦？佢话不如出去食饭饮杯嘢啦。呢、这个世界就系咁奇怪，有口话人，冇口话自己。呢类人一定有个喺你左紧。呢排出少啲街，多啲留喺屋企啦。 来到1月8号星期五的早上，时间是8点11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咁多位听众早晨啊，室外气温现在是9度，相对湿度 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都是现正生效的。今天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 ，Kitty。 早晨啊，欧。 系今日咧，天气真系冻啲啊！依家九度嘅气温啦，不过咧都冇咗我哋咧对认识啊或者投资股票嘅热情啊！今日请嚟咧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周恒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Happy Friday。 早晨 ，Dicky。 系啊，早晨 ，Kitty 啊，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即系系咪去到寒风凛冽咧？即系我又觉得都未嘅，因为喺外国读过书好多年。不过唔系啊，香港硬系觉得冻啲嘅，即系多件衫呢个都真嘅。不过咧就炽热嘅气氛咧，喺香港个股市就有少少收敛，但喺外围美股咧就好似真系唔识停咁样啊吓，有好多股份咧都即系有好夸张下嘅表现。咁当然翻到嚟。我哋香港啦嚇，喺而家呢一刻，即係純粹講你話恆指又好，股票市場氣氛都好，都即係仲有好多因素影響住嘅，即係離唔開噶啦，都係嗰幾樣嘢噶啦，即係我哋要攞出嚟稱嘅，又係即係除咗外圍嘅因素啊，內地股市嘅因素啊，而家即係中美嗰個博弈啊，美國總統而家呢一個即係所謂嘅交接啊，究竟會點啊？即係好不幸嘅呢一個即係亂局亦都出現咗啊！咁啊，種種嘅因素都會繼續影響住個股市啊，冇乜辦法啦，真係。 咁啊，睇到大市嘅走向咧，琴日好似 Dicky 咁樣講啦，恆指啊六連升啊斷咗攬啊嚇，咁啊琴日都要跌143點啫，咁啊個別股份都有啲大幅度嘅回吐，包括咧小米咧急吐5.61%啦。不過有另一啲股份咧又有得升嘅，咁啊順帶一齊頭先阿 Dicky Jackie 讲话，喂，今晚美股升得好，包括只 Tesla 啦，咁啊，即系600蚊上700蚊，好似即系用电系咪快啲咧？究竟真系唔识睇啊，系嘛？啊，咁啊，即系都有啲风险喺当中嘅，投资者自己注意啦。不过今日先嚟讲第一只，讲下只港交所先啦。咁啊，港交所都升得几靓仔下，咁啊，上年年尾到依家，诶，大家都觉得咦好可靠，咁啊，系咪都继续睇好咧？港交所呢只股份的嘅，嗯。 唉，咁啊，即系都唔知系好事定系坏事啦吓。咁啊，大家会见到头先欧都讲啦，有啲股份都跌过，即系包括系即系话除又唔除，唔除又要除嘅，即系呢一个纽约证券交易所啦，嗰、三大电信股啦吓。咁、当然，寻日都讲过个即系个中嘅情况。咁嗱，最后佢哋股价都真系好显著咁跌翻落嚟，咁都难以避免啦。寻日都讲嘅就话，诶、有可能咧个别嗰啲所谓喺美国上市嗰啲 ADR 咧，都即系话会有啲影响。咁琴日其实都见到，又唔系话全线嘅，不过基本上都好多呢一啲即系所谓预托证券嘅股价咧都跌咗落嚟。咁但系咧亦都有讲过另外一个概念啦，就话当即系中美嘅关系，尤其是呢个博弈好似都没完没了。虽然感觉上啊，即系拜登上场会唔会好啲咧？呢个都系好多人嘅主观嘅愿望。咁但系我亦都会觉得，哇，真系除咗牌嘅，又唔会无端端又会好快又上得翻咯。踢走咗离开咗个指数嘅，我亦都唔相信话一头半个月三排两半又会加翻晒落去。所以呢两个憧憬都唔系太实际。咁好啦，咁有边个有利好呢？咁好明顯啦，即係當大家會見到呢啲喺美國上市嘅中概股要排山倒海輪住嚟翻嚟香港又好，翻去內地都好，要翻去第二上市嘅話，咁最受惠嘅咪又係港交所咯。所以即係港交所咧，即係中美緊張咧，佢反而 就好鬆，有嘢做，係咪啊？ 又有力水，跟住又好鬆容，佢嘅股價表現又好好。咁啊，呢個就真係好。好無奈，但係都係一個好客觀嘅事實，就係中美嘅關係緊張，即係啲中概股要加速回歸咧，咁港交所一定會受惠咯。 阿 Dicky 啊，除咗港交所表現好咧，我想問埋呢只吉利啊，尋日咧就好多隻股票都跌啦，咁但係吉利咧尋日就升咗 5.1%， 就收報27.8，咁咧就話有望挑戰呢個2017年高位啊29.8，咁啊話到呢一個走勢咁好嘅原因咧，就話佢公司2020年嗰個銷售數據達標喎。咁啊，嚟紧咧，希望2021年咧就会恢复翻嗰个增长添。咁啊 ，Dicky 你点睇咧？系咪会继续升啊？ 好多 fans 啊，系啊，都想 Dicky 去分析一下先。 系咁嗱，都系嗰句啦，车股系我今年我好中意嘅所谓板块嚟嘅。咁原因亦都离唔开，都系政策嘅因素啦。咁大家都会睇住噶啦。政策邊啲可能會出多兩個聲打壓的咁多個規管加大力度嘅，咁我估計一定係差少少㗎啦。咁跟住話哦，唔係喎，要扶持喎，內循環喎，內需喎，汽車帶動喎，哇、哦！咁啊真係又如入無人之地啦。頭先歐都咁講，當外圍嗰啲車股就直情係都唔使地板有啦，人哋用電㗎嘛，係咪而家？咁但係都唔止淨係 Tesla 用電㗎喎，咁其實都有好多內地嘅一啲嘅品牌，有啲當然喺即係美國上市啦，你話理想啊、小鵬啊、蔚來啊咁樣啦，佢哋嘅股價過去都曾經回過啦，都回過幾多啦。咁但係香港上市嗰啲咧，咁吉利當然係其中一隻，我自己都最鍾情於嘅，因為無論佢自己嘅旗下嘅好幾個品牌啦，即係一啲自主嘅品牌啦，又或者佢母公司擁有呢一個。即係都係當然收購翻嚟咧，當年啦嚇、就係瑞典富豪啦，呢、這個都幾經典嘅品牌。即係總之好多個因素咧，都會見得到佢哋喺內地嗰個嘅銷售咧，喺疫情亦都受控嘅情況之下咧，今年都會有一個都幾樂觀嘅預期。尤其是吉利咧，都基本上好多券商都即係上調咗佢哋嗰個即係銷售目標同目標價。咁我會覺得就都繼續可能會係。就算唔係地板油都好啦，喺而家呢個價位，即係始終都有少少有高啊。咁但係都可能係繼續都會係四波，跟住又拖翻個三波，又再踩下油，跟住可能又拍翻上個五波，即係嗰只咁樣樣咯。有啲直情係電㗎啦，因為佢都有混合動力，佢都有新嘅品牌，但我就表個不提啦，唔講佢啲品牌名啦嚇。 係咁 ，Dicky 講得啱啊。今日可能揸車啊，或者搭車咧會比較好啲，因為點解咧？一則特別嘅交通消息咧要講出嚟，由於咧大學站附近咧有信號嘅故障啊，東鐵線咧列車駛經大埔墟站至到大學站路段嘅時候咧係需要慢駛嘅。東鐵線咧由上水站至到 到咧紅磡站行車時間咧預計啊需時額外咧5至8分鐘嚇。另外咧呢個東鐵線啊紅磡至到上水站咧每5分鐘一班啊。現時咧東鐵線嘅月台上邊咧乘客係比較多嘅，候車時間咧亦都會較長啊。咁啊，請咁多位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咧預留行車時間有充足嘅時間啦。希望Happy Friday 啊，大家喺投資市場咧都獲到更加多嘅機遇啦。咁你可能話喂唔夠喎，想聽多啲 Dicky 講啊。咁 Dicky 咧依家每日都會放送片段嘅，開始喺視頻網站嗰度咁啊，大家可以睇下 Dicky 嘅分析啦。 方亦都有我嘅，逢星期四五都係 講得冇錯啦。今日早上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多謝 好 Kitty。 好，多謝你 Dicky， 拜拜。 Happy Friday， 好，拜拜。 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8:19啊，早晨，钟哥。 早晨啊，崔杰彤。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崔杰彤。早晨啊，钟哥。咁啊，今日咧想同大家讲啊，嗱，呢个天气咧，好多人咧都仲系会继续好努力去做咩？就是、跑步。咁、始终咧而家即系叫做限聚令底下，好多嘅运动咧，其实大家都玩唔到。咁但系跑步咧，就可以自己一个人跑。咁、特别有啲人咧就中意练呢个马拉松啊。咁但系咧，即系要练起上嚟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力不从心。即系跑咗可能10K 嘅时候，哎，别算啦，都够啦， 10K 都好劲噶咯 ，10K 都劲。但系你啲有啲人咧，即系谂住操呢个马拉松嘅时候咧，你10K、20K 咧，佢哋仲有个心仲想再去嘅。 哦，咁啊系啊，即系都争一半噶嘛，其实 系啦，都仲争一半啊嘛。咁啊有一个嘅外国嘅婆婆咧，系几好一个嘅例子俾大家望下佢之后咧，哇，真系燃起自己嘅斗志啊！咁啊，佢就一个75岁嘅挪威嘅婆婆嚟嘅。咁佢一年咧参加6次呢个马拉松嘅比赛，6次。而每一次咧，佢都系完成。佢只有一次咧，系唔能够喺4小时之内咧，系完成呢个马拉松。 即系其他全部都系喺4小时之内， 系啊， 跑晒， 跑晒，跑完全程。呢、這个成绩咧，其实非常之好。我相信有好多人咧，即系就算跑马拉松咧，即系譬如我咁啦，你叫我4个钟头之内完成咧，我都唔得嘅，冇乜心机去做呢啲成绩嘅，我始终都。 我唔系可以跑马拉松。即系一年之内嘅，一年之内你俾我慢慢跑， 系啦， 唔好4个钟。 分开365日， 系啊，所以睇到呢个婆婆咧，系一个好好嘅例子，话俾我哋知道咧，其实嗱，挪威嘅天气一样好冻啊，系咪？挪威嘅天气咧一样系大风嘅时候又好大风，咁所以我哋咧就应该望下呢个婆婆，哇！其实我哋都应该谂下办法咧，多啲说服自己，令到自己多啲燃起嘅斗志。香港有样嘢咧就系、跑街唔好系咩咧？就是当大家跑的时候呢，太多诱惑在旁边，而且香港的交通实在太方便。当你去到在条街上跑步练习的时候，去到任何一个位置 你 都可以搭车走， 你都可以搭车回 到家。关什么事呢？ 所以我有点怀疑这个婆婆，其实因为挪威的地方太大了。 不是的，我有一次由沙田想着跑去大埔，就应该是10公里的。那我跑到中间去到火炭大学，即是科学园那里呢，我真的见到有小巴，又见到有火车站呢。 想上车啊？ 我真的想坐车，我想5K 都差不多的了，是啊，费事跑到身水身汗、 如果照你这样说，如果你想锻炼自己的斗志，一定要摆你去那些荒山野岭啊、渺无人烟的地方，你就可以爆发小宇宙。 是啦，所以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行山呢？你没得回转头，即是你就算你折返呢，你都是要行回那么长的了，你就即是一路向前啦，这样。 是啊，这个都是我喜欢行山，即是操山的原因来的。你去到这么长时间10公里呢，当你发觉前面那条路原来还有5公里先到呢，你都是唯有继续捱埋佢，因为你翻转头条路一定 仲长，可能 系啊系啊。咁啊，大家可以谂下啦。如果礼拜六嘅时候咧，咁啊自己一个人练跑步嘅，咁啊谂住呢个婆婆，你就可以跑到好成绩噶啦。 好啊，唔该晒啊。 好，唔该小白。咁啊，不过咧呢个天气做运动，大家都要着够衫啊，小心啲啊，因为今日特别寒冷啊，室外气温系啊，而家9度咋，相对湿度62%，而且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咁今日天气寒冷啦，大致多云嘅，日间短暂时间。 间有阳光同埋非常干燥。今日最高气温咧大约系去到12度嘅啫，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啊。时间嚟到早上嘅8:23。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在屋企好闷啊，都冇嘢好做， 我要出街啊，喺屋企都唔知做乜。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曾经讲过，一切伟大的著作都有令人生厌的章节，一切伟人的生活都有无聊乏味的时候。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系同屋企人讲一声，有时候一齐喺屋企唔做嘢都系一件好事。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继续会有私分嘅。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咗香港贸易发展局服务业拓展高级经理卢日峰先生 Chris 咧，就同我哋介绍一下今年专为线上举行嘅亚洲授权业会议，同过去嘅实体会议有啲咩分别咧？早晨啊 ，Chris。 早晨 ，Stephen。今年咧嘅呢个亚洲授权业会议咧，我哋线上举行，疫情嘅关系啦，其实好多以往嚟参与嘅朋友都唔可以直接飞嚟香港，咁所以呢个在线版咧，其实可以免除咗所有地域啦或者时区嘅限制，所有今年嘅会议内容咧，都会以一个 on demand 点播嘅形式，令到所有参加今次会议嘅朋友咧，都可以随时入去收看嘅。其实今年咧，整个会议我哋将会有25个 VOD 嘅节目。其实每个节目咧，我哋大约系半个钟至45分钟左右啦。 嗱，我知道今次嘅会议咧，就会根据唔同嘅主题，分开咗5个频道去播放噶噃。Chris 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绍下呢5个频道咧？ 好啊。其实就住成个疫情喺全球嘅影响啦，啊经济嘅崛起啊等等，我哋咧都希望针对唔同主题，同大家解释翻到底 licensing 专利授权点样可以帮到唔同嘅企业，可以喺咁困难嘅情况之下，仍然可以揾到商机。咁当中咧，我觉得比较有吸引力嘅两个主要频道咧，一个咧就叫做文创与艺术，主要咧探讨翻全球唔同嘅一啲艺术文化遗产，到底点样可以转化成为一啲知识产权 IP。再利用呢啲授权合作嘅模式咧，製造成一啲衍生嘅商品，令到藝術啊、文化等等都可以融入我哋大眾日常生活。咁所以今次咧都好榮幸，可以請到全球嘅一啲博物館啦，當中包括英國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啦、Science Museum 啦，以及美國嘅 Andy Warhol Foundation 等等。咁佢哋都會就住呢個題目去為大家介紹嘅。至於另一個我覺得比較有吸引力嘅就係數碼娛樂嘅頻道，嗱經濟啦，大家都親身感受到噶啦，有一啲行業咧係特別蓬勃嘅，當中好似電競啦、遊戲啦、社交媒體啊、數字網絡啊等咧，其實都有好多有關授權嘅商機。咁所以呢個頻道咧，亦都請到好多世界各地嘅一啲授權主管等等啦，由佢哋可以分享未來嘅發展趨勢嘅。我覺得呢兩條頻道係尤其適合一啲授權業界嘅精英或者對授權有一定認識嘅朋友去收看嘅。 Chris 啊，咁唔知会唔会有一啲其他唔同嘅频道系适合一啲唔同行业嘅厂家、商家去收睇咧？ 好多做生意嘅朋友啊，都有以往一个感觉，就是、觉得咧授权业咧好似同佢哋本身做好嘅生意空白不相干，又或者好多佢哋有兴趣去做授权嘅时候，亦都唔知点样入手。所以今年咧，我哋会议里边咧会推出一个全新频道，叫做 IP 衍生品创业达人。我哋邀请咗6位亚洲非常之成功嘅创业家，透过佢哋嘅分享咧，了解翻到底喺唔同嘅行业，包括系零售啦、一啲潮玩玩具啦、礼品制造啊、艺术啊、电商啊、数码娱乐等等，到底佢哋呢啲本业点样可以利用到第三方嘅 IP， 通过一啲合作 crossover 等等，令到将成个新嘅业务可以颠覆，同埋咧，我哋都希望借呢个频道启发一啲有志在嘅朋友，尝试下利用授权合作。开展佢哋一啲新嘅事业嘅。 咁唔知会唔会都有一啲频道系适合好似我呢啲对授权业未有基本认识嘅朋友收睇嘅咧？ 当然有啦，我仲有2条频道，咁其实就系主要针对一啲中小企啦，或者一啲对授权业唔系有太深嘅认识。其中一个咧就系、叫做授权学院，我哋咧就揾咗一啲资深授权业专家啦，就为大家介绍一啲授权业基本嘅概念同埋营运嘅方法。咁其实喺呢一个频道咧，一共有8个工作坊嘅单元，大家可以通过呢8个单元咧，从基本去了解到底点样入手去做呢个授权嘅。呢个频道咧，其实我哋就系同国际授权业协会共同主办，亦都得到香港知识产权署嘅支持，成为我哋嘅合作伙伴嘅。 咁最後一條頻道咧就係時日精選嘅頻道。咁呢個時日精選，顧名思義咧，就係我哋嚴選咗每一日會議啦，或者我哋國際授權選裏面一啲重點嘅推介視頻。 嗱，我知道咧會議期間咧，貿發局其實都舉辦咗香港國際授權展在線嘅。咁不如阿 Chris 都同我哋簡單介紹一下。 喺會議嘅期間咧，我哋同期都會舉辦每年一度嘅香港國際授權展。今年嘅授權展咧，雖然在線啦，但係我哋都揾咗超過250個參展商，包括一啲國際頂尖嘅品牌啦、授權代理啦，以及一啲獨立嘅創作人。當中咧，我哋都新增設咗一個叫做 IP 探索頻道，收錄咗好多我哋參展商嘅精選 IP 故事。咁我哋咧睇到其實喺個疫情嘅影響之下啦，其實有一啲特別嘅行業，譬如防疫啊，或者衛生用品、網購啦、宅經濟有關產品，特別對於我哋今年嘅授權展咧係好有興趣。除咗一啲新嘅行業以外咧，都有好多因為疫情生意受到影響嘅啲傳統行業，佢哋都今次特別參與我哋嘅授權展，希望可以了解下到底授權點樣可以幫佢哋生意可以有一啲大嘅改變啊等等嘅。 最後啦，咁唔知可唔可以都提一提大家亞洲授權業會議在線嘅活動日期呢？ 今次嘅亞洲授權會議咧將會一年五日，由1月11號至15號舉行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馬上登入www.licensing.hktdc.com 立即登記。其實大家只要在登記表格 promotion code 一欄填上 RTHK 咧，就可以免費參加今次嘅活動，名額只得100個嘅啫，先到先得。 有興趣嘅朋友可以上www.licensing.hktdc.com 馬上登記參加。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万燕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东铁线大学站附近有信号故障，现正进行复修工作。列车驶经大埔墟站至大学站路段时需要慢驶，东铁线上水站至红磡站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5至8分钟，红磡至上水站每5分钟一班车。现时东铁线月台上的乘客较多，候车时间亦会较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Twitter 发布影片，是他被封锁账号之后的首篇贴文。特朗普在片段中表示，对国会山庄的袭击事件感到愤怒，任何参与冲突的人士都不代表美国，并且将会付出代价。他又重申，新政府将在今个月20号就职，他确保权力移交程序将会顺利有序。另外，美國傳媒報道，一名華盛頓警員在執勤期間死亡，令衝突中增至5人離世。美國華盛頓警察局長請辭。美國白宮發言人麥克納尼較早前以強硬的措辭譴責國會山莊的衝突事件，指責少數的示威者騎劫原本的和平集會，呼籲美國民眾團結並反對國會山莊的暴力。麥克納尼未有接受傳媒提問。美國後任總統拜登指出，國會山莊受衝擊事件是對美國民主的攻擊，亦是美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他形容國會遇襲是總統特朗普無情地攻擊民主的後果，批評對方煽動暴力，以各種修辭破壞民主。拜登說不會形容闖入國會的人是示威者，而會形容他們是暴民，又指特朗普試圖利用一批暴民阻止美國選民發聲，強調總統不是凌駕法律之上，現時需要恢復司法部的榮譽、誠信和獨立。英國牛津大學和阿斯利康藥廠合作研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已經派送到英格蘭地區數以百計的疫苗中心和醫院等。當局目標是在今個月底為大部分在護養中心的院友注射疫苗，是英國國民保健服務史上最大規模疫苗接種計劃的一部分。當局亦希望在下月中為頭4個優先接種群組內的1300萬名民眾注射疫苗。 卫生大臣夏国贤对于护养中心院友最快在今个月内可以获最快在今个星期内可获接种牛津疫苗感到高兴。不过白明翰有地方领袖警告，辉瑞药厂和德国伙伴公司合作研发的疫苗在当地的库存已经几乎用尽，到目前为止未收到任何牛津疫苗供应。日经平均指数报27,813点，升323点。港金现价报，伦敦金系每安士买入1,916.01美元，卖出1,916.7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81，瑞士法郎0.886，加元1.268，人民币6.47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6。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气寒冷，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寒冷同埋干燥，下周初渐转晴朗。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喺新鸿基中心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噶啦，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渡船街龙尾喺果栏，将军澳隧道去九龙龙尾喺电话机楼。讲到咧就北角糖水道因为有啲紧急嘅水务维修，糖水道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和富道部分行车线就封闭嘅。九龙路面咧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彩虹村段慢车。茶果岭道近住油塘道嗰段来往方向都系比较多车噶。新界就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至到体艺中学嗰段咧，而家都系多车噶。咁至于港铁方面咧，东铁线大学站因为有信号故障啦，东铁线列车咁啊经过呢个大埔墟站啦，至到大学站段咧就要慢驶嘅。而家东铁线上水站至红磡站嘅行车时间需要额外多5至8分钟。咁啊，东铁线红磡至上水站咧，而家就每5分钟一班。咁啊，月台咧都比较多乘客噶，等车嘅时间咧都会耐咗。咁啊，请各位咧，如果系要搭东铁嘅时间，要预留充裕嘅时间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陈百强歌迷会会长 Lisa 除了好爱陈百强之外，他还好爱 Danny 的屋企人。 好得意的，跟他出来呢 Uncle 是很喜欢热闹的，虽然 Uncle 是一个富豪啊，香港，但是他又不需要说吃什么包心刺肚啊，这样他最多好味和热闹，他就很开心的，他很喜欢见到歌迷的，一见到歌迷呢他就笑的了。 留意逢星期一晚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至11点，彭晴、莫莉《敏感时刻》里面的敏感人物。 学界超声道主持 欧卓然、 钟杰良。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家安，在仁济医院林伯恩中学读紧中五的学生，最近是老师的指导之下，已画作末世警告，参加了2020当代中学生绘画比赛，有幸获得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发感觉弥漫清晨，发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啲咩嚟噶？ 我点知啫？ 咁呢啲又系咩嚟噶？ 我点知道、啊？问佢啦。 神光超新星。 早晨啊，超新星。 早晨，早晨大家。 又系啊。神光超新星之流星花园啊！ 今次呢样嘢我自己都觉得有少少漏。 咁点解你带上嚟咧？ 唔系，但我觉得咧呢样嘢系一个几好嘅学习嚟嘅。 咩啊？系咪即系切合你身份啊？ 唔系切合我身份，系切合啲小朋友嘅身份啊！ 有几咁切合咧？系咩嚟嘅咧？ 嗱，今日我介绍嘅呢样嘢咧，其实就唔系课大人用嘅。 嗯。 但系大家听众都可以留意一下，因为呢一个咧系教育啲小朋友嘅。 嗯。 咁我称之为。乜都冇嘅印章啦， 即系咩叫乜都冇嘅印章？今日带咗个印章嚟， 系啦，今日带咗个印章嚟，但系其实咧，佢同普通嘅印章咧，只不过系差少少分别嘅啫，就系佢嗰啲墨水咧，就系同健康安全嘅， 健康啊， 健康安全嘅。系啦，咁我首先介绍佢造型先啦。其实佢同一支浆糊笔冇分别嘅，都系咁粗。大概一支中 size 嘅浆糊笔啦，咁但系佢盖咧有啲唔同，我而家先发现到原来咁样睇咧，佢一只小朋友嘅手嚟嘅，佢个盖系一个小朋友手嘅样啦，咁开咗盖之后咧，入边就会有一个印章嗰个吸印仔嗰个位置啦，咁入边个公仔系乜嘢嚟嘅咧？就好似以前卡通片一个细菌咁样噶，佢咧系一只细菌嘅样啦，绿色嘅，咁系作用系点样咧？ 咁呢个印章就印落啲纸度， 唔系印落啲纸度，系印落小朋友只手度。因为咧嗱，最近疫情就好严重啦，咁小朋友可能自己都会成日都话要洗手啊，洗手啊，觉得自己好麻烦啊，即系点解妈妈成日都叫我成日都要洗手啊？ 细路仔唔会麻烦噶，系阿妈觉得麻烦，因为细路仔唔会自己洗噶， 阿妈捉佢入去洗 嘅啫嘛。 系啦，阿妈有时就会捉住佢入去洗嘅时候咧，咁要点样培养佢一个自动自觉嘅习惯咧？咁呢個印仔就好幫助啦，因為你個印仔就有個細菌嘅標誌啦，咁你只要印落小朋友手度，同佢講：喂，你好污糟啊！你自己學下洗手啦，咁樣。咁因為平時小朋友洗手都係就用水沖嘅啫嘛，咁呢個印章咧雖然安全，但係你用水沖咧係你唔大力捽係唔會捽得甩嘅，所以要點樣用咧就係要落番鹼啦。 即係你要首先整污咗咗小朋友隻手，就教到佢去用番鹼洗手。 唔係，即係無聊到爆啊！真係無聊到爆呢件事。 我哋咁樣睇嘅，我哋而家係俾小朋友睇到一個係哦，你而家隻手污糟。咁因為平時我哋啲細菌，我哋肉眼係睇唔到噶嘛。咁藏咗喺隻手度嘅時候，點樣同小朋友講：我哋隻手有細菌呢？咁樣就係俾一個睇到嘅細菌佢睇。 要將嗰啲污糟嘢 顯示出嚟， 形象化顯示出嚟俾嗰啲小朋友睇。咁使乜咁麻煩啫？譬如你攞啲送汁劑咁樣攞 劈 捉隻細路仔嘅手， 天然 嘅汁佢攞嗱，第一。几多豉油？ 系啊，哇！你睇几多茄汁咁样， 洗手啦， 洗手啦， 都得噶。但系豉油嗰啲未必洗得干净噶嘛？ 点会洗得？ 点会啊？ 洗洁精都洗得干净啦，用系咪先？ 但小朋友唔可以用洗洁精洗手噶。 点解唔可以用洗洁精洗手 呢？因为鞋会整伤皮肤咯。因为咧呢个印咧，佢系嗰啲墨水咧，其实系安全同埋冇，唔系话有毒害，但系都小朋友千祈唔好印落自己条脷度。 但系佢都有色素啊， 佢有少少 蓝蓝绿绿色。 系啊， 等下先，你等阿即时翻译崔杰同姐姐帮你传译一下先。 我其实阿星今日都形容得很好噶啦， 好简单， 系好简单。其实佢就我就觉得佢似一支大少少嘅唇膏咁样咯。咁佢比一般你即系老师级嗰啲印仔咧，我觉得佢就系大支啲添嘅，因为平时老师级嗰啲印仔好细个，佢咧就嗰个形状系大啲，成支大嘅唇膏咁样， 即系浆糊笔咁样， 浆糊笔咁嘅 size 咯，系啊。咁但系我又觉得其实都少少无聊，因为小朋友即系本身佢手上面有无数嘅细菌，虽然睇唔到，但系要靠阿妈吸一个印喺你嘅手上面，你而家污糟咁啊，咁佢只会觉得系我阿妈整污糟我只手， 就系、 是、咯，就唔系觉得细菌无处不在咁 样。以前咧，我哋几时会用到呢啲叫做将个印吸落自己只手度啊？ 哦，去落啲。我直想讲。 你係嗰啲情況，你先至會將啲嘢印落隻手度嘅啫。即係嗱，你啊俾咗錢啦，係嘛？俾咗場費啦嘛？有個印你入去啦，跟住出翻嚟，再想再翻入去嘅時候，我仲話俾咗入場費嘅咯。 你睇下我隻手， 有印㗎， 而家嗰啲係用紫外燈照㗎。 咁、但係呢個原理同埋嗰個玩法一樣啊嘛。 係啊。但係呢個係洗得安全、洗得乾淨嘅，因為其實最緊要咧，而家疫情更嚴重，有時小朋友咧好氣啊，佢哋洗手嘅時候，即係我自己都有外甥女咁樣，佢洗手嘅時候都會洗得啊，好似捽唔乾淨咁樣啦，咁所以就要教佢就係、你印咗喺隻手度。咁然後你捽嘅時候就會大力啲捽，就同佢講啊有細菌先生喺度啊。 如果係咁樣啊，即係阿勝，如果你想話將呢個嘢更加推廣咧，我覺得就唔應該俾細路仔用嘅，你應該擺喺嗰啲公廁嗰度，嗰啲男士嘅特別係女士我唔知道我未入去啊，擺喺男士嘅公共洗手間，佢一行出嚟即刻吸個人落去，你就叫啲男人洗手啊，因為通常啲男人洗手係點樣咧？是但攞啲水沖下啦，或者阿崔杰同未必会知啊，通常男人洗手咧，可能系净系洗嗰两 洗 嗰 几只手指。 我真系唔知道，我唔知道你咁喇喳。 用嗰两只手指， 我同钟哥都应该洗得好干净嘅。 通常都会洗晒成只手嘅。我话俾人听，我要用成只手啊嘛。如果就用两只手指，就会俾人笑啊嘛。点解会笑呢？我唔知道啊。即系总之两只手指咁样。 唔系，有时因为冻啊。咁所以你就唔想成隻手都掂晒落去，所以 唔好再揾藉口啦，好核突啦！ 所以更加應該用呢、這、一個 吸落去。 咁男人去完洗手間之後咧，嗱，你一定要洗翻咁多時間，仲要用翻緊，你先至洗得乾淨。咁教育啲大人先啦，細路仔其實去到最後都係大人幫佢洗啊嘛，唔會細路仔自己洗啊嘛。 咁又係嘅，不過呢樣嘢咧，我自己都覺得點解會咁流嘅原因咧，因為原來佢價錢都偏貴 啊， 係啊， 幾多錢啊？呢個印仔 都五六十蚊㗎， 五六 蚊，唔係你可以用幾，即係可以印幾多次先？ 照我咁樣睇咧，佢容量咧就應該可以印到今年。 年尾都得， 年尾都得嘅，系啦，咁佢就真系一个小小嘅印仔印开嗱，我印咗俾大家，俾钟哥同埋俾阿 Kitty 睇睇只色，其实真系有少少浅嘅，所以我觉得可以用到今年年尾嘅。 嗱，咁同埋咧，即系攞印咗落只手度，咁阵间阿星你再示范一下，究竟印咗落只手度，你加埋番碱，系咪真系好似话 要洗几耐咧？ 洗几多秒钟先洗得甩？嗱，如果真系。話如果洗一秒鐘已經洗得甩，其實冇意思啊嘛。如果真係好似我哋平時睇嗰啲咧，要洗足廿秒嘅。 你應該要洗吸落啲手指罅度。其實你平時洗手最忽略就嗰啲手指罅、手指甲啊嗰度嘛。 好難吸到呢個位， 整個係咁樣先有用咯。不過都 OK 啦。但係如果叫我自己買咧。不如你送俾我啦。 送俾你，你用唔用啊？ 都係唔用 的。我而家吸個印仔落中國你度先。 手边竟已没储蓄吧，勒停吧，仙境可以细致烟霞，我又怕牙齿换了，练好路边不再有花。撑了他，担心经济下秒更差，讲好一起看奥运都怕有突发，坏事竟讲着笑话，快乐会不会重？再忍一下，怎会毫无代价？明年保了寿命，谁说一定有伴侣与东京？明年即使有热血，错应错说，又如何约定？趁一切都正好，撮合无尽的偶然来尽兴，随意。 时间8:47，有一则特别的交通消息。由于大学站附近有信号故障，东铁线列车驶经大埔墟站至大学站路段时咧，系需要慢驶嘅。东铁线由上水站至红磡站的行车时间预计系需要额外多5至8分钟。另外，东铁线红磡至上水站是每5分钟一班。现时东铁线月台上的乘客较多，候车时间咧亦都会较长嘅。咁请咁多位嘅听众。 众咧预留翻行程咧系充裕嘅时间啦。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8:48，室外气温而家9度，相对湿度61%。睇阿 O 啊，同埋小白喺度嘅。 早晨，小白。 喂，你好啊。咁啊，我哋三个咧都系驾驶人士啊，系咪先？咁啊，有阵时我哋都会行过一啲叫做交通黑点嘅。 嗯。 所以交通黑点咧，我哋有阵时都会见到啊，有个牌咁有一点黑色嘅，咁啊就知道呢个位咧。经常都会发生， 我以为 我哋三个就是交通黑点啦。架车无论派喺边度都会吃到牛肉干。我昨天见到上网有一位师兄，他就一日三张，哇！即系隔住个 mon 啊，都感受到痛楚啊，会呼吸的痛啊，呢啲真系啊， 呢个真系吓。咁啊嗱，交通黑点咧，咁啊大家除咗系讲紧就系话要交通即系保持翻呢个安全之外，额外警惕啦。咁啊都系想我哋安全啫。香港咧，我有阵时都会见到咧，有啲地方咧，其实佢哋可能会用咗一啲特别嘅方式去到展示呢个系交通黑点嘅。除咗咧系可能会多咗一啲 banner 啦，又喺度话写咗字啊，呢度交通好多交通意外啊，写翻就系一年有几多宗交通意外。不过咧其实唔系好够。嗱，外国咧就好多唔同嘅方式展示嘅，例如咧最经典嘅就系咩咧？系将一架就系喺嗰个位发生交通意外嘅车咧。可能劏開咗一半嘅，就放翻喺嗰度，係啦。咁係你如果你問我嘅話咧，係有一個好大嘅警惕作用嘅。不過咧，都好容易令到咧就係、是、 令到我分心啊！揸揸下車係咯， 令到我諗 離遠見到架車，個人又驚一驚，咦係咪啱啱撞定係點咧？ 然後又掛住睇咯喎。 我都係睇恐怖片睇得多。如果依家你駕駛住一架車進入德州嘅時候，你見到有架爛嘅車喺旁邊，得翻一半，你恐怖係德州電鋸大屠殺。已经冲咗出去公路嗰度，真系 都系一 样 嘅效果，你都系惊噶， 系 啦。 但惊究竟会唔会令到你专心，定系令到你分心 咧？系啦， 呢个咧好值得探究。 嗯、 好啦，嗱，台湾咧咁啊有一个嘅交通黑点，又系经常发生交通意外嘅。咁我哋用嘅方法咧，又唔系摆 banner 啦，亦都咧就唔系纯粹动个牌喺度，咁啊更加不屑咧就摆架嗰啲撞烂咗嘅车。咁我哋咧。啊！除咗呢一個叫做用一啲警示之外，仲加咗啲堪輿，亦都加埋一啲旅遊嘅元素， 係點樣做得到？ 警惕大家。好啦，咁、那個地方咧，咁啊喺呢一個嘅苗栗縣啊，咁啊話到嗰度咧，其實就原來好出名係咩咧？龍啊，中國人嗰啲龍咧。咁於是乎咧，佢哋喺個交通黑點嗰度咧，就揾啲應該是風水師嚟嘅， 哦，即係一條龍， 一條龍，金色嘅龍 ，dragon 係啦，一條 Chinese dragon 咁，咁咧就喺度設計咗一條龍啦。嗰條龍咧望落去個樣咧，唔係話栩栩如生啊，有少少似咧，即係小學生啲粗製濫造作品咁嘅樣嘅，係啦，就唔係話好靚。咁但係咧，佢哋就話到啦，呢條龍咧係可以令到當地嘅交通意外嗰個嘅數字咧減低，因為咧。嗰條龍咧係有一個叫化煞嘅作用嘅，呢個係官方嘅，係啦，官方做出嚟嘅。好啦，除咗佢諗住化煞之外啦， 佢係一個雕像啊， 佢係一大座嘅嘢咧，大概係可能講緊都成兩層樓咁高啦。然後嗰條龍咧就打橫咁樣咧就 跨過條馬路， 冇誒，佢唔係跨過條馬路，擺咗喺側邊嘅。 哦， 係啦，等大家可以離遠咧已經見到金碧輝煌嘅一條龍咁樣嘅，係啦，咁啊。初头咧，佢就话到呢个系因为想将呢一个龙咧，就好似有啲霸气啊， 风水嘢啦， 系啦，风水嘢啦，跟住就可以镇住呢一个交通黑点嘅。其次咧，咁啊，当地政府呢度解释咯，啊，因为咧，我哋都好想咧，就系将呢个地方发展成为旅游区，就好似玄关咁样啦。当大家嚟到我哋呢一区嘅时候咧，啊，就有一条龙喺度展示，即系好似咧，我哋揸车有阵时行过一区一区，咁我哋都会见到个牌，咪欢迎嚟临沙田啊，欢迎嚟临深水埗啊。不过佢嗰个牌咧就大啲，同埋夸张啲嘅，成条龙咧挤咗喺度。好啦，咁啊有好多嘅人咧，台湾人啦，咁我哋揸车行过嘅时候咧，见到佢哋嘅反应会点咧？一条咧唔系话栩栩如生嘅龙。因为摆咗喺度，咁原来由呢一个嘅交通黑点演变成为咧，当地政府想成为一个叫做旅游点、 打卡热点啦、 啊。打卡热点，咁佢哋咧就觉得第一条龙嘅设计咧都几麻麻地。好啦，其次嘅咧就系佢哋话到啦，点解呢个即系呢个官方嘅嘢咧，系需要用到咧就系风水去到解决呢、這、一个 道路上的安全问题呢、 哦、風水都是环境学来的。 我、哦、都是喎、 啊、都是环境学来的。可能真的加了那条龙的颜色可能令到大家即是可能条龙是红色的。 sharp 醒啲。 可能见到你喎那里有些红光。哦是啊等自己呢都醒一醒、嗯。因为其实台湾很多那些叫卡车那些货车呢、嗯、即是环成个岛这样揸的嘛。即是可能他、送货由北部去到东部跟住东部再去到南部这样。咁佢哋揸下都會恰下啦、 嗯， 所以先有啲靚女喺旁邊賣下檳榔。呢個我講笑， 佢哋就話到咧，原本都可能咧會同呢、這個成條龍咧，令到大家嗰個注意力咧放喺條龍嗰度。咁我哋呢啲駕駛人士一揸車嘅時候咧，一有其他嘢睇咧，我哋第一件事好容易做到嘅收油線。 嗯， 即系收油，令到自己嘅车放慢翻少少，去到望下有咩睇咧咁。 收油先 ，boom。 咁后面唔啱，后面唔啱，前面跟车太贴啊嘛，所以咧其实收油咧系正常嚟讲，安全唔会影响到后面嗰架车嘅。 系啦，冇错啦。收油啫，你咪 几有安全意 识咧？系咪？咁当你收收油嘅时候， 实系啱噶，你哋讲出嚟。 嗱，当你收油嘅时候，可以睇下呢一条咁嘅金龙嘅样啦，咁啊可能真系会起到呢一个叫做防止交通意外高速驾驶嘅一个问题嘅。不过咧，当地有好多嘅叫做道路学嘅嗰啲博士出嚟咧，就话到，其实条龙咧根本咧。是多余的，因为条龙呢第一他对这个叫做博士就不会跟你讲风水的、 啊、 他就说到跟这个环境交通意外呢那个的帮忙完全是零的，因为他们看回整条路呢那个最重要的交通意外的问题是因为他第一个弯位他转完之后、 嗯、 当他未见到第二个弯位的时候，即是架车一转完啦，啲人就俾油啦，一俾油嘅时候原来已经去到第二个弯位，咁、哦、变得收油就收唔切。 咁即係个道路设计 其实係个道路设计有问题嘅。所以好多网民呢佢哋就话到啦，啊不如我哋听返啲专业嘅人士讲，你整下条路其实又唔使好多钱，因为佢原来整嗰条金龙呢都整咗围返港之成百万㗎。 哇 百万金龙系咪 整咗成一百万㗎呢、哦、条金龙。 咁 最后你 有冇听民众讲话即係整路好过啦。 冇啊，因为啲钱就使咗条龙。 钱咪去咗条金龙嗰度嘛，系咪先。 台湾好多呢啲议政节目㗎嘛，有一个叫咩关键时刻啊，我睇过。一个主持人就而家我哋喺风水学上面究竟系点样睇呢个道路嘅问题。跟住话乌咖喱岗跟住即系南部嗰啲。 咦你好嘢喎、 啊。 你呢句真係講得好喎、 啊。睇好多嘅台灣節目。跟住風水嚟講呢嗱有條龍呢就代表咩鎮住啊。鎮住呢令到你呢成架車呢都穩定落嚟啊。咁你唔會撞車囉。咁樣係咪先。跟住呢就去返環境學嗰、那個唔知咩博士就喔、哦、其實環境學呢就條路呢要擴闊啦。跟住呢啊對嗰啲政治家嚟講又點樣講啊。跟住哇其實呢呢、這個呢係關於呢唔同陣營嘅一個對壘嚟㗎。嗱整條龍嗰個呢就係邊個邊個嘅市委。啊唔整條龍嗰個呢就係邊個邊个嘅执位咁样咁啊，都通常都系讲呢一类咁嘅演说，几有趣噶。嗱， 我哋自己都揸车噶，我哋都会行过好多交通嘅黑点噶， 系咪先？ 咁但系嗱，譬如我自己嘅话咧，每逢行过啲交通黑点咧，我真系会呕得少少嘅。咁、 嗯、 啊，有啲位你真系知道嗰啲，无论系山路又好，或者高速公路，甚至乎十字路口都有好多咧系交通黑点嘅。我每一次行过嘅时候咧，我都会。比較上集中精神，即係望清楚。有陣時唔係自己錯 啊， 有陣時你真係驚係側邊啲人咧，唔知點解可能大家。望一望个手机望咗眼嘅、嗯、一秒你就已经 睇到。呢个咪正正就是我上次同你分享个经验囉。 係啦 係啦即係其实喺马路上面即係你就算做足咗所有嘢都好啦即係不过其实唔止淨止喺马路上面嘅。咁、嗯、所有嘢都。 做咩做人都系 做人都系嘅。即係你做得最好嘅时候其实有可能系隔离嗰个唔小心会连累到你㗎嘛。哇咁即係嗰下系觉得好震撼啊你明唔明白啊 係啊梗係震撼啦。 咁希望礼拜六日嘅时候大家揸过一啲交通黑点啦，好似咁样讲啦，即系分外小心啦，特别系嗰啲礼拜六日嗰啲一家大细嗰啲家庭车啦，咁啊可能即系一至五日唔揸嘅，礼拜六日先揸，咁啊揸得慢啲，其实真系冇乜 问 题嘅。香港咧其实都好多山路嘅，咁啊行过啲山路嘅时候咧，大家就唔好抱住一个叫做咩啊竞赛嘅心态，就唔好谂住自己真系头文字 D， 又或者见到前面嗰架车可能即系人哋家庭车揸得慢啲，又闪下人啊，伤下尾啊，呢啲咁。咁衰嘅行为咧就唔好做啦， 同埋唔好俾人挑衅到咯。 系啦， 系啊，有时知道你脾气好嘅。是隔离嗰个衰啫，但系都唔好俾佢挑衅到。我都明白啊， 当然我哋都知道所有驾驶人士， 即系佢超完你架车咧，仲要望一下你咁我明白你忍，第二忍系啊。 方法系咁啊，超完你架车啦，咁佢就系怒目而视啦。 系啊， 我有个朋友有一个好嘅方法。 你对住佢笑，跟住挥下手，挥下手，佢融化咗，佢融化咗，佢惊惊啊！ 即刻又揸翻慢啲，最紧要到 我，我让你先啦，咁样 系啦，一个礼让嘅手势， 冇错， 好，唔该晒小白啊，系啊，时间嚟到早上嘅8:58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月8日系一年嘅第八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57日。2004年1月8日，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以祖母玛丽皇后的名字命名当时最长、最阔和最高的邮轮玛丽皇后二号。玛丽皇后二号是一艘横渡大西洋的英国皇家邮轮。2002年7月4日开始建造，2003年3月21日下水。船上有15间餐厅和酒吧，5个泳池，1个赌场，1个舞池，1个舞台和1个天象馆，是全球体积最大的远洋邮轮。2007年2月28日曾经抵达香港，由于长度超过海运大厦的容许度，需要停泊在5号货柜码头。1月8日出生的朋友能够在有限空间或者时间里面爆发出惊人力量，清楚知道自己的力量可以做到或者做不到的事，偏向随遇而安。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建造巨大的船只是不是挑战你性格的极限？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曾经拥有世上最大的称号，纪录被打破之后，会带着深深不忿的心情，还是拥有回归平静的喜悦？ 左转去红莲路咧就车多，龙尾喺警察总部对出。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蟠苑。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咁继续提大家东铁嘅消息啦。由于大学站附近有信号故障，东铁线列车驶经大埔墟站至到大学站路段需要慢驶。咁东铁线由上水站至到红磡站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5至8分钟。另外啦，东铁线红磡至上水站咧就每5分钟一班。咁而家东铁线月台上嘅乘客较多，候车时间咧都系较长噶。咁请大家预留翻充裕嘅时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诶，边个话艺术唔侵小朋友玩噶？大人同细路一样都可以欣赏艺术、认识艺术。全新综艺合家欢电视节目《影动童谣》，由康文署与本地艺术团体联合制作，邀请艺术团体分享幕后花絮，仲会讲故事、做手工，让大小朋友大开艺术嘅眼界。逢星期日下昼5:30，港台电视31。 早晨，9:06啊，星期五嘅早上，阿奥同大家嚟讲讲美股表现先啦。美国新一届政府咧，同埋国会咧，即将尘埃落定啦。美股三大指数咧都有得升啊，道指咧升210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升55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326点啊，好夸张下。咁啊，市场人士啊都认为咧，市场可以同啊拜登政府同埋民主党咧控制国会咧共存啊，并且咧啊之前传出加税呢啲比较负面嘅影响。将会比基建开支增加和华府加大力度抵抗了叫做抵消咗啦，亦都有市場人士指出咧，投資者的焦點咧放咗喺拜登政府咧順利過渡嗰度啊，所以對國會嘅暴動事件咧反應唔大，咁啊刺激咧美股三大指數都有得升啦，咁啊今日港股唔知有冇機會啊都俾美股帶一帶動啊，做到個 Happy Friday 收市高開咧。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又嚟到新一个礼拜嘅大壮开咪啦，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obby。 今个礼拜有咩法庭大事同我哋讲下？好似都唔少、啊， 都有喺你留意到咧，好多件都系啊，即系传媒都瞩目噶啦。咁當然首席第一大事梗係首席大法官咧就卸任啦，咁下個星期咧就將官上任啦。咁不過喺阿馬官咧離任之際咧，除咗啲儀式之外咧，佢都出嚟見下啲記者話。咁啲記者朋友咧喺呢個社交距離坐曬啲凳仔排排坐之外咧，就話另外咧就好多問題問啦馬官啦嚇，咁睇下佢有冇啲語重心長啊、臨別贈言啊， 有咩佳句咧？ 系哦，咁听下有冇啲嘢吓，之前冇讲，而家先披露，系原来有噶喎，啊，终于俾佢证实咗咧，原来马官咧系曼联啊，曼彻斯特联队即系英超联啲足球队嘅球迷，而且咧最富争议性嗰句咧就话啱啱啊利物浦咧1-0输咗俾修咸顿啊，搞到啲积分接近咗咧，佢话好嘢喎咁，啊，我自己所知咧，净系大律师公会嗰队足球队咧。佢有唔少利記嘅球迷嘅，大法官講埋呢啲説話咧，可能惹起議論啊。咁當然啦，正經啲講咧，就係啲記者再問及嗰啲三權分立嗰啲啦。咁啊，馬官都嚇、啊、始終咧都係保持中立啦，就話啲政治嘢都係唔敢講啊咁樣嚇。咁、總之啊，三權分立又好，司法獨立又好啦嚇，咁啊即係聽聽玉立啊，大家立正嚇，咁啊睇睇點，我都唔敢亂講。咁、當然講到首席大法官啊，一定係講到終審庭噶啦。咁終審庭咧，最近一個比較多人注目嘅咧，就係呢個蘋果啊日報嘅阿立大老闆咧，咁、本來就冇得擔保，後來又有得擔保，咁而家又冇得翻擔保啦咁樣。啲人咧就用好多比較我睇落咧。意氣啲嘅睇法嚇，咁、但實情應該咧就係咁意都望下啦。終審庭咧佢哋啲判決咧係有個簡單版嘅，即係啲好似啲雞精啊嘛。咁往往咧其實就係佢好多論據嘅，因為律政處首先就係考慮話呢個決定係咪一個即係下邊阿李官嗰個決定批准擔保咧，係咪一個可以拗嘅議題啦？跟住咧就再嗰、那個咧就被否決嘅，因為佢話唔係終，即係佢話佢唔係一個終極嘅決定嚟噶嘛。不過咧就住《國安法》嘅詮釋咧係可以討論咁，咁所以暫時咧亦都話咧唔適宜咧俾擔保住，以免咧就好似左右咗咧佢哋對李官個做法嗰個睇法咁樣嚇。咁總之即一句説話就係、唔好淨係睇。放定唔放咧，就作出推論。好似阿馬官咁，唔好因為佢決定咧啱唔啱心水咧，就批評個法庭。 我見好多普羅大眾反而就係諗緊啊，如果嗰個保釋金已經交咗嘅話，唔知道有冇得 refund 嘅咧？ 保釋金嘅嘢咧，一般我哋平時見嗰啲咧冇咁大額嘅，咁就成都係如果係。批准担保就梗係要交钱啦、取消担保呢通常都攞得返嘅。咁、问题就係、啦你会唔会驚蚀息呀啲息口咁低。 司法呢有个。自在嘅。 我唔敢咁讲呀佢梗係话呢个金额呢已经係令到佢唔会潜逃㗎啦。咁样。如果佢话律师话唔自在法官我加大10倍啦。 哎哟。 咁另外讲开担唔担保咧，就谂翻起咧，另外嗰十二门徒系嘛，瞒骗而逃跑的十二位人士咧，就喺国内咧吓，即系等完又等咧，终于就判决咗啦。咁当中十名人士呢睇返个报道呢就话都判咗监，咁呢就係六个月呢至到三年不等咁样。咁另外两位小朋友呢就係因为未成年呢就唔知係格外私恩定点样呢就俾佢返嚟香港。咁分两边嚟讲啦，咁如果你话嗰十位呢嗰、那个判刑呢，咁如果相对或者对等返香港嘅情形呢，如果係真係有啲所谓 people smuggling, 即係偷运人口啊，或者係將一啲非法入境人士帶入境咧，好、多時都拱咗去中級人民法院，即係反轉嗰處咧，係去審訊咧。講笑嘅啫嚇，嗰、個刑期咧都一定咧係高過咧，即係國內而家頒布呢啲嘅。拉雲都係四年幾啊，五年咁嘅。咁而家咧最終嘅決定，當然我相信咧係國內佢自己司法嘅做法啦。嗱、呢宗事件啊，有冇完全有冇政治色彩咧？呢啲佢係唔敢講啦，咁樣。總之出翻嚟嘅刑期就比香港略低添嘅，咁至於嗰兩名小朋友咧，就交翻嚟香港啊！呢次又冇人去嘈啊，提出話依點樣移交啊，總之就翻咗嚟啦咁樣，好似上年去大陸旅行咁啊，翻咗嚟。咁啊，相對起大家如果仲記得啊陳同佳件案咧，就拱極都拱唔到過去。 係啊，而家就好快好順利就翻咗嚟啦。 係啦，咁所以你話將來係香港點處理咧？咁樣，我估兩名小朋友都會係被起訴噶啦。咁小朋友咪去兒童庭咯。 係，咁畢竟佢哋本身都係有仲係要處理嘅一啲法律責任喺身噶嘛。 係啊。 不過大狀威啊，其實咧即係大眾都喺度討論啦嚇。雖然咧相關嘅一啲家屬就話覺得國內嘅判刑已经是苛刻了，已经是重，但原来听回香港如果是同等法例可能判决又不同了。如果在内地即是现在已经要服刑的那一班人来讲，回到香港需不需要再判一次再告一次呢？ 过往都发生过很多次了，有些时间就是譬如那些被告人在外国犯了一些纯粹是外国的罪， 是 但是他在香港另外又犯了第二些罪的，就嗰边判咗就嗰边错，譬如佢喺嗰边贩毒，香港又贩毒咁，咁嗰边咪坐完嗰边嘅贩毒，翻到嚟香港咧就揾翻证据，如果告佢嘅话，咪呢边告入咗，咪又要坐咯，就不得同日而语嘅。但系有啲情况下咧，其实好关联嘅，譬如佢喺纽约嗰边就串谋咧，想喺香港贩毒咁样。咁其實嗰件事咧，即係同一件事嚟嘅，即係啲角色啊、人物啊、時間啊、啲內容都係其實同一單嘢嚟嘅。咁佢俾美國捉咗，咁喺嗰邊哇坐十年，翻到嚟香港，如果再起訴再告佢，又坐多十年。但係其實以香港嘅角度嚟睇，佢整件案都係坐十年嘅啫。咁坐多一倍咧，就好似有啲唔公道咁樣啊。咁自不然佢個律師都會爭拗，咁法庭都會。又是那句啦，都会可能是着量是格外私恩的。 咁即是说如果相对地如果同一条法例好像刚才所讲啦，香港的刑期本身是长过内地判刑的刑期，咁是不是可以用四年来减半年坐返三年半呢？ 因为呢他们现在这班年轻人啊，叫他们啦，他们始终呢是国内似乎告他们呢就是一些海上那个他们非法入境啊，諸此類嘅罪行啊，但喺香港嚟講咧，佢哋犯下嘅咧，我相信會係咧就違反咗佢哋本來有嘅擔保條件。咁即係包括啊，即係佢冇所謂依時依後歸押啊，或者係冇去報到警署報到，咁佢走咗梗係冇啦，同埋咧不准離境啊嘛。咁所以嚴格嚟講咧，有啲分別嘅嚇，因為佢無論嗰個係国内又好，美国又好，月球又好噶，话你非法入咗我树喎、我话知你离开你自己本土嘅时候，你喺嗰边乜嘢啦？咁样啊，做咗咩事啦？咁所以亦都角度睇咧，系两码子事嚟嘅。两个未成年嘅咧，因为上边冇告到咧，我谂检控机会都好大。 系， 即系除非佢哋有小朋友警司警戒嗰啲就后话啦，咁样。咁当然啦，即系唔好咁严肃嘅案件咧，有一单咧就话个空姐咧就俾个空少啊，唔系嗰啲叫飞机师啊嘛，就督亲个空咁样。咁跟住即系法官咧就放咗啊飞机师，不过语重心长真系话嗰两句以后唔好啦，咁梗系啦。识即是空啊嘛，真系空。 讲起空咧，都系睇下下个礼拜咧，大壮咪你仲有冇空？我哋下个礼拜再讲过啦，大壮开咪啊！ 一于咁话啦。 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Barbie。 好食嘅嘢当然要试下先。 你想试乜嘢先？ 试下有几咁新鲜。 香港电台渔农自然护理署 全力推动， 崔杰同主理崔神厨房之 本地农场试下先。 今次试下虾酱姐姐生菜煲。 Yeah！ 逢星期五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嗱，講到食嘢咧，除咗係色香味之外咧，咁我哋有時都會即係睇下佢有啲咩功效啊，甚至會唔會有啲對身體唔係幾好嘅情況出現、 啊。咩？你講食療啊？想講？ 唔係講食療嘅，係啊，因為呢啲咧都係留翻俾中醫師啊、西醫啊咁樣講下比較好啦。但係有啲咧係真係講到咧，佢食咗落去對你嘅身體咧係會同你嘅氣味係有關係嘅。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 哦，係咪即係講某一啲朋友們喜歡食咖喱？所以咧就有臭味嗰啲咁样啦。 系你有冇听过人哋话食菠萝咧系有改善你个体味，即系会令到你身体会有阵香味发出嚟？冇啊，其实原来真系噶、啊。 你嗰啲系咪咩啊 ？Fake news？ 唔系 fake news， 系咪嗰啲啊？即系嗰啲咩资料农场嗰啲系咪？唔系 fake news， 呢个咧系好多人都有讲过嘅。佢话原来咧有几种嘅食物咧，你食得多咧，身体就会散发一种自然嘅香味。咁啊，睇下你有冇听过啦。第一， 肯定冇啊。首先你讲菠萝为例啊，我先讲嘅先啊。我阿妈成日叫我哋唔好食咁多菠萝。 哦，湿热啊嘛。 湿热啊，系啊。 但系我又有听过人哋话，其实菠萝唔系湿热嘅。 系啊， 系中性嘅。有人 食得多条脷会鞋噶。 咁你所有嘢都中。知道啦， 我阿媽所謂嘅食得多係食多過一嚿就叫做食得多啊嘛。 唔係佢鞋係因為佢有嗰啲咩酵素啫嘛，你浸一浸嗰啲鹽水就唔鞋噶啦嘛。 以前唔會噶嘛，一切完出嚟就即刻食噶啦。 但係佢就真係話菠蘿係其中一種嚟嘅。咁啊，仲有啲咩食物咧？咁水啦，嗱水呢個就可能大家都明白啦，因為佢幫你排走毒素啊嘛。咁樣佢話唔少人咧放工翻屋企咧都飲翻支啤酒放鬆下。咁但係咧啤酒當中嘅一啲酒精咧就會從你嘅毛孔之中挥发啦，所以你咪人哋会饮完酒咧，一身酒除咁样。其实唔系净系佢个口嘅，即系佢原来喺毛孔嗰度都会挥发嗰啲酒精嘅味道出嚟，所以你就咁浓烈啦。 即系闻下都知道究竟佢刚才饮完咩品牌嘅啤酒啊？ 得唔得？即系唔知道，可能 唔同嘅味啊嘛。 不过啤酒系特别劲噶，你觉唔觉？即系譬如你话饮红酒嗰啲咧。人哋嗰陣味好似冇咁強烈。 我自己，因為我阿爸以前就飲嗰啲叫做孖精嘅，嗰陣味就好 勁，好勁啊，係嘛？可能即係酒精濃度比較高啲。嗱，第二種咧就係乳酪啊，佢話乳酪嗰個益生菌咧係可以減少會引起臭味嘅亞硫酸鹽化合物，咁咧就會減少口臭啦。咁而同為奶類嘅牛奶，牛奶咧亦都會令到身體發出臭味嘅膽鹼嘅，就會有。 啊！呢個似啊，有陣時飲完奶咧，係硬係覺得好似，咦？點解啲味即係自己聞自己都會覺得啊，係咪好似唔 臭臭地咁 啊？ 但係咁啊，你就可以揀食乳酪啦。即係如果佢話乳酪係咁樣嘅話，嗱，檸檬咧，亦都係好嘅。佢話檸檬咧就有助保持身體有好嘅氣味，因為咧檸檬就係抗氧化嘅食物啦。咁而水咧就可以幫你排走毒素啦。咁所以如果你話飲檸水咧，咁就即係相得益彰啦。 使唔使凍㗎？ 我谂热好啲啦，热好啲嘅。好啦，跟住咧就到到苹果啦。嗱，苹果咧就都有一种特别嘅特性嘅，就系可以清洁身体啊。其中一个功能咧，佢话可以清洁呢个口腔嘅臭味。咁而椰菜花同牛奶一样咧，都系有呢个胆碱，就会有即系唔好嘅味道。即系所以咧，苹果就 OK， 椰菜花就唔 OK 啦。系啦，咁啊仲有橙啦，橙咧即系呢啲金骨类嘅水果咧，都系有住对身体容易吸收嘅香味嘅，就可以最快咧改变身体嘅食物嚟嘅。 哦，所以净话嗰件蛋糕你俾我哋食嗰啲咧，冇橙肉都俾粒橙皮 咯。皮你啦，系啦，即系又加啲柠檬落去咧，即系等你有一种清新嘅感觉啊。咁好啦，到到一种咧就系我自己唔食嘅，西芹，因为我觉得西芹嗰阵味咧系十分浓烈嘅，同埋好奇怪。你 点解你唔食咧？ 就系佢有一阵好怪嘅味咯。 嗱，我教你即系好快讲两句。如果你想食西芹，你又惊食嗰阵味咧，你可以就咁样点嗰啲沙律酱， 咁就掩盖咗佢嗰阵怪味。掩盖 咗嗰种味，但系嗰个质感好啊嘛，索索声 系嗱。但系咧，我听完佢咁讲咧，我就可能会改观啦。佢话西芹咧可以令到你身体咧散发费洛蒙啊。 费洛蒙是咩咧？就是、吸引异性嗰种荷尔蒙嘛。咁所以咧，佢系可以令到你吸引异性嘅。咁我就会尝试下呢、這、一个。 食多啲啊，你 系啦。嗱，咁食嘢食多啲之外咧，就要留意一下而家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啦。由于呢个大学站附近有呢个信号故障啊，东铁线列车咧驶经大埔墟站至到大学站路段嘅时候咧，系需要慢驶嘅。东铁线由上水站至到红磡站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多五至到八分钟。咁另外咧，东铁线红磡至到上水站咧系每五分钟一班嘅。现时东铁线月台上嘅乘客都系比较多嘅，候车时间咧亦都会比较长。咁啊，请为咧你嘅行程预留翻充裕嘅时间啦。 3D 打印呢项科技最近又有重大突破，有一间公司打印咗一个超微细嘅大卫雕像，只有0.001毫米高。咁0.001毫米有几高呢？人类一条头发嘅直径平均就系0.001毫米啦。呢一间公司系用一个实用微观系统，可以用微米级同埋亚微米级嘅分辨率打印复杂嘅纯金属物体，以后可能连超级英雄嘅微型装甲都整到噶。大家听多样嘢，旁下身啦。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咧，我林慧就接通咗 Emily 啦。早晨 ，Emily。 早晨啊 ，Barbie。 必须要同听众讲咧，就系 Emily 咧，第一句同我讲嘅时候啊，好忙啊，好多嘢做啊，咁。会同大家讲下你系从事边个行业嘅先？ 护士。 点解会忙成咁样啊？ 基本上平时每年嘅冬季流感都系忙噶啦。 系。 咁人手从来都未够过啦。 嗯。 咁加埋今年，你知成年嘅新冠病情。咁亦都好多好多嘅額外嘅嘢要去 back up 啦。 嗯嗯嗯。 咁就係真係百上加斤啦。咁但我都好感恩我哋嘅香港嘅醫療團隊係好專業嘅。 嗯嗯。 咁我哋都好齊心。咁但你都聽到最近電視機啦，一間醫院兩間醫院都有啲失手啊。係 啊係啊。 咁變咗我哋嘅士氣其實又沉一沉。咁但我哋仍然都堅持盡量去做到最好咯。 嗯嗯、 除咗保護。病人都要保护我哋自己嘛，因为我哋自己都有家人嘛。 嗯嗯，啱啊啱啊。我都代表我哋晨光团队咧，即系向你哋致最真切嘅慰问祝福，同埋咧，希望你哋加油，真系要同你哋打打气，因为好多谢你哋帮我哋付出咗咁多嘅时间啦、精力啦，去同呢一个新冠病毒搏斗。其实系喺我心目中，你哋系真系好伟大，好伟大，多谢你哋啊！ 冇客气，你哋都辛苦。 唔会唔会，唔够你哋辛苦。 唔系啊，喺我哋好忙碌嘅时候，我哋听到晨光第一线啦， 公、 司快活人啦。李志光啦，你哋嘅前辈，我哋休息我就听啊， 系 好加油嘅、 嗯。希望我哋可以继续带到多啲嘅能量俾你哋啦。 系啊，正能量。 系咯，我知适逢今个月你都有好多开心事可以鼓励下你自己、哦。 系啊，呢、這个月都几特别嘅，因为我屋企嘅全部嘅女士都生日。 嗯， 咁1月3日我嘅大女啦 ，Esther； 1月17日我嘅细女啦，阿 Sarah。咁1月23日我自己生日嘅。 嗯， 咁其实最紧要大家都系。身体健康啦，生活愉快，咁啊齐心抗疫，我哋会 never give up， 应该一定得。 系，我都觉得一定得啊，全靠你哋同我哋一齐守住呢一条线。 全程一齐， 冇错，我哋希望个个人都可以尽一分力，就系做好啲嘅防护装备啦，同埋学你头先讲句话斋，唔单止系保护自己，亦都系保护自己屋企人同埋身边嘅爱嘅人。 系，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Emily， 生日快乐， 生活愉快， 身体 健康，加油加油，唔该晒，拜拜。I believe the children are our future. Teach them well and let them lead the way. Show them all the beauty they possess inside. 追踪三十一。 早晨 ，Kason。 早晨 ，Kason。 早晨啊，早晨啊，喂，两位啊，有冇着好衫啊？ 梗系有啦 ，Kason 有 冇 啊？ 哇，梗系有啦，着到只唔知咩咁样。 正。 今日系只一只熟咗蟹，因为红晒啊。 好 啦，咁啊，今晚咧又睇下蟹方面咧点样整啦。咁啊嗱，好多人咧都成日都话，哇，要为香港咧就提供避风港啊，呢样嗰样咁样。咁避風呢樣嘢呢，其實就係我哋最熟嘅就係避風塘啦、 啊。 最熟嘅避風塘一炒身嘅就係避風塘炒蟹啦。但今次係炒蝦。係啊，可能啲蟹貴啊，知我哋啲不值㗎啦。 一樣嘢味啊。 係啊，但係呢佢呢啲咁嘅避風塘嘢最特別嘅一樣嘢就係咩呢，嗰啲調味料會多過啲餸啊！ 係啊，其實係主要食佢嘅調味料 嘅啫。 係啊，係啊，咁樣 啲炸蒜啊嗰啲。 今晚啊八點鐘教主裏邊咧就會啊整呢個避風塘炒蝦。 哇！正啊，好中意食啊。係係啊， 哇！好正啊！不過咧，好多時咧，我即係聽嗰啲人咧炒下炒下時候咧會咳嘅。 哦，因為辣啊， 辣椒搶喉啊，係啊。 冇錯啦嚇，咁好啦，咁跟住咧就去到睇下啦，睇下咧呢一個咧九。点半啊，九点半咧呢一个零距离科学咧就系、是、回顾与前瞻啊，咁咧就系讲咩嘅咧？咁就系嘅呢个太空篇啦。咁、最早期咧，其实咧大家而家话啊，我哋去太空度睇下有啲咩先咁。早期做呢啲嘢嘅人咧就系、是、啲航海家，咁啊周围去啦，又远征啦，茫茫大海里边咧，因为嗰阵时仲话咧仲唔知道地球系圆噶嘛， 吓、 即系佢哋净幻想话啊会唔会去下咧，好似个瀑布咁，突一阵跌落去嘅咧咁。 有尽头嘅咁。 系啊，几担心下嘅咁样。咁佢哋咧就當然咧揾新大陸啦，尋找一啲咧就係、是、哇會唔會有金礦咧、好嘢咧，或者有其他人咧咁。而家咧我哋喺天文學嗰方面咧最積極嘅咧就係話啊喺度尋找會唔會有外星嘅生物喎、但係個問題咧就係、是、外星生物咧，我哋以前成日都會諗啊，係咪有外星人啊、高智慧咁？其實而家咧大家想揾下咧有冇水啊，會唔會咧喺嗰度有啲微生物咧？咁已經好興奮㗎啦、 天然資源啊嗰啲， 唔使諗咁耐。 系啊， 好啦，咁啊，跟住咧去到呢一个午夜广场啊，啊，真系好科学咧。如果通常咧话人哋禽兽咧都会好衰噶嘛， 仲要不如 系啦， 系啊，今日咧嘅讲嘅题目叫做禽兽医学， 哦， 系咁啊， 小猪要睇啦， 大家都好熟噶呢样嘢吓，因为咧一去睇啲兽医嘅时候咧，哇，系。点解兽医系一个人嚟咧？但系都会咬我一啖咁大力嘅咧？咁样，但系有啲人觉得抵、系咪？你动物有事又问唔到佢嘅，佢都会同你查呢查路，揾佢咩病出嚟。 咁、 今晚睇下兽医呢个行业啦。 好，唔该晒，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东铁线大学站附近有信号故障，现正进行复修工作。列车驶经大埔墟站至大学站路段时需要慢驶，东铁线上水站至红磡站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五至八分钟，红磡至上水站每五分钟一班车。现时东铁线月台上的乘客较多，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因为参与民主派初选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捕的五十几人陆续获准保释，昨日应警方要求到湾仔警察总部协助调查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昨日在警察总部逗留大约一个钟之后，警方同他到住所搜查，期间没有检走任何文件。钟建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去年民主派初选中，香港民意研究所只是提供一个平台，而选举的目的是要解决民主派协调出选问题， 他形容有关平台是中性，即使有人在平台发表较极端的言论，都不代表平台就是罪恶的载体。被问到经过今次事件，日后在进行民调等工作会否更谨慎，钟建华认为不应被恐惧支配，否则乜嘢事情都不必做。内地过去一日新增5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37宗的本土病例中，有33宗来自河北，辽宁有2宗，北京、黑龙江各有1宗本土个案。至于其余16宗输入病例，分别来自上海、广东、江苏等。内地至今一共有87,331宗确诊个案，单日无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另外，内地单日新增57名无症状感染者。美国国会山庄被冲击事件余波未了，总统特朗普受到千夫所指。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要求立即引用宪法第25修正案，启动程序解除特朗普的权力。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形容，特朗普继续做总统一日都嫌多。后任总统拜登批评特朗普煽动暴力，试图利用暴民阻止美国选民发声。国会的冲突事件至今导致最少4人死亡，接近70人被捕。另外，运输部长赵小兰请辞，是事件后特朗普管治团队中请辞的最高级官员。社交媒体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将冻结特朗普账户的时间延长最少2星期，直至完成总统权力交接。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气寒冷，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寒冷和干燥，下周初渐转晴朗。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9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30点，升80点，成交金额2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6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0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移动41.35元，跌1.95元；腾讯574元，升5.5元；阿里巴巴220.8元。阿里巴巴最新是221元，无升跌。吉利汽车30.25元，升2.45元。信义光能23元，升1.45元。信义光能是23.05元，升1.45元。中国电信0.9元，跌0.3元。中国联通4.17元，跌2.8元。小米集团32.85元，升0.5元。美团314.6元，升6.6元。中海油7.08元，跌0.1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97，瑞士法郎0.888，加元1.27，人民币6.477，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225，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5。日经平均指数报27,891点，升401点。港金现价报17,69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2.5美元，卖出1,913.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同大家报告有关港铁东铁线嘅最新安排啦。咁由于咧大学站附近嗰度咧之前有信号故障，而家仲系需要进行修复工程嘅。咁啊，现时咧东铁线由上海站由呢个上水站至到红磡站嘅行车时间，预计系需要额外嘅三至五分钟。东铁线由上水站至到红磡站的行车时间要额外的三至五分钟，而东铁线红磡至上水站呢就而家维持七分钟一班，即系好似平时咁样嘅，大家都要留意啦，同埋要预留多少少嘅时间，如果系乘搭呢个东铁嘅时候。咁跟住报告路面同埋隧道情况啊。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就上桥位多车少少啫。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渡船街就塞到去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海港岛咧多车噶，咁啊龙尾去到里安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繁忙啊，龙尾排到去里安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电话机楼。港岛路面啊，而家中环湾仔绕道东行线，咁啊喺呢个中环入口咧就多车嘅，咁啊龙尾就去到顺德中心附近。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平石村至到钻石山段都系多车，咁行车缓慢噶。新界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和斜至到马场段亦都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想知佢的爱情观，咁要听住啦。首次参与填词的姜涛说，今次将自己的爱情观写入歌词当中，而其中他提到若果不能够有结果，不能够负责任，就应该好好想清楚开不开始一段感情。 他什么灰姑娘的魔咒，你要是睡美人，我照样把你的唇吻破。 作曲吴玉泽、徐伟明、张雨晨，填词陈永谦、姜涛。编曲由吴玉泽，监制 Edward Chan。 上榜两个星期，今个礼拜上升六级，来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八位，姜涛 featuring J Hand F 爱情签证申请。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咏钟。 今朝我想讲过元节之后，每逢过时过节，在你的智能电话群组里面一定会收到大大小小所谓的祝福图像。以前只是得张相，跟住有段时间兴录像，现在又兴起一些不断重复又重复的短片。 我最唔明嘅就係點解會有人鍾意將自己張相 send 俾人，新年着件唐裝，雙手抱拳，寫句恭喜發財，唔通你真係以為自己係財神？聖誕又會着件聖誕衫，寫句聖誕快樂，當自己係聖誕老人。以前收到呢啲相，通常都係紅白二事，一係結婚，一係死人，唔會好似而家咁無端端會攞自己個樣嚟做張卡。無論係邊一種都好，其實嚟嚟去去又係嗰幾張，大家都係重複又重複，將嗰三兩張相 send 嚟 send 去，簡單撳個掣，你嘅心意就可以傳出去。如果真係有心嘅話，點解會 send 得咁隨意呢？以前大家喺一啲特別嘅節日，都會買一張卡，寫翻幾個字，再放喺同學個櫃桶裏面。簡單嘅一張卡，你諗下做咗幾多個步驟？首先你要儲錢，去文具鋪揀一張卡。如果你多過一個朋友要送卡嘅話，你會好有心思，個個朋友都唔同卡。買完之後，再諗下寫啲乜嘢俾佢。入返落个信封，寫埋个抬头，跟手放入去佢个柜桶，仲要静静鸡睇埋佢收唔收到。七个步骤要一步一步跟住做。可能就係因为佢有七个步骤，所以唔係太好意头，而家都好少人做。你又会话啦，而家仲买卡好唔环保。跟住一啲环保团体又会出嚟讲，你估下要斩几多棵树先会印到几多张卡。大家又会为咗爱护呢个地球放弃买卡，用翻啲电子卡，然后又会觉得冇心思。环保同心思真系好似世仇咁，两个只能活一个。节日同环保又系永远唔可以摆埋一齐噶。你谂下，有边个节日系环保嘅？农历新年嗰啲利是封用完就掉。如果印埋自己个姓落去嗰啲，其他人更加唔可以循环再用，冇理由我姓梁会攞个姓张嘅利是封噶。印咗十二生肖嗰啲会好啲咯，因为十二年之后你可以再用。新年嗰棵莲花最多插到新十五，跟住又系抌，唔环保。清明重阳整咁多纸扎制品，辛辛苦苦整完之后，又系一把火烧咗佢。如果你相信喺阳间烧完嘅嘢化成灰，佢喺阴间可以将啲灰还原翻做架车或者嗰栋别墅，佢真系阴间嘅大卫高柏飞。总之又系唔环保。一年里边，无论你几咁讲环保，一到过年过节又会用翻晒啲 quota。唯独是系端午节咧，都算几环保。食完嗰只粽，最多剩翻几块叶；爬完嗰只龙舟，出年可以再爬过。所以端午节可以叫做环保节。其实过节唔一定唔环保嘅，花啲心思就得㗎啦。例如喺每一张电子卡上面都加啲唔同嘅嘢咪得囉。哪怕係一个字或者一个公仔，都係一点诚意。你又会话啦，我相识满天下，个个朋友都唔同，仲得掂呢？咁嘥时间，不如揿个掣 forward 再 forward 出去咪得囉。如果咁都嫌麻烦，不如连个掣都唔好揿啦。心思真係要带点心意，唔好将佢变成例行公事。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係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街边焦急的我，餐厅幽暗的你，隔片沙玻璃，两眼带些伤悲。交通灯边的我，紧抱心爱的你，欠呼吸息，却已加速到死。冷雨扑向我，点点不悲，此刻高温波涛，由你涌起。个个说我太狂，笑我不羁，敢于交出真情，那算可比？狂抱拥不需休息的吻，不需呼吸空气，不需街边观众远离，微雨中。 香港电台渔农自然护理处全力推动。崔杰同主理， 崔神厨房之本地农场试下先。 唔同嘅地方可以种植出不同嘅食材，唔同嘅食材可以烹调出不同嘅菜式。所以想煮一味好餸，先要由揀選食材開始。 今次試下蝦醬姐姐生菜煲， 一齊嚟本地農場試下先。 今日 Chasen 厨房咧 ，Kitty 就请到一位嘉宾上嚟啊，就系嚟自呢个招劲蔬菜产销合作社嘅朱格明啊，明哥啊， 系明哥早晨啊， 早晨 啊，哇，一早咧，我哋一起落下田先啦，系咪先？ 系啊，嗱，知道啊，明哥咧自己都有即系种下菜嘅，咁啊，明哥你又种开边款菜呢？ 冬天种呢个油麦菜啦，啊，意大利啦，包生菜啦， 系意大利包生菜， 系啦，诶，沙生菜啦， 系 芬达菜啦， 嗯， 啊，芬达菜咧即系叫做芝拿菜啦。 哦， 豬乸菜就是君達菜，咦，這個我都有試過在、其他不同的農場都有試過收割過，因為都有些朋友啦，即是在元朗那邊住呢，經常都說喂有個 friend 在元朗那裡有一塊地啊，種了些菜呢吃不完啊，阿歐、Kitty 去一起割來吃啦，這樣啊， 就是種就人家種，吃就是你負責吃， 通常都是這樣的啦。是啊，明哥多不多這些 friend 的，有沒有說喂明哥近排有什麼菜啊入來拿一些啊，當然會給你錢啦，是不是先這樣。 有，我哋每个礼拜都有，有啲朋友嚟攞嚟攞噶， 系攞嚟攞系咪啊？就系好紧啦，攞就得噶啦，咁啊几开心系咪先啊？不如又教一下我哋啊，即系拣菜嘅时候有啲咩要留意啊？再加上就系近排咧不时不食，有啲咩靓菜同我哋分享一下啊？ 而家食都系食诶嗰个意大利啊，同埋诶嗰个花生最比打边炉最好噶啦。 系，你哋有冇一啲特别啲嘅食法咧？ 我哋通常都系蒜蓉炒，蒜蓉嘅纯啲噶嘛， 纯啲清啲咯，嗬系咪？你啲菜种得咁靓，梗系食啲菜味， 系咪？ 唔系食脆味噶嘛，所以好多人就中意话攞啲新芽出嚟食噶咯。 系、 咁啊，明哥，不如你又请教一下你点样拣啊？而家时装做嘅油麦菜啊，头先你讲嘅 咁，当然最好就系开架车嚟你嗰度合作社嗰度整翻几棵啦，即步即街咁样。即系我有阵时睇啲电视节目啊，都有啲哇喺个菜田嗰度咧，我攞啲水养养佢，跟住就咁怼落个口嗰度就食噶啦，咁样系嘛？咁就 通常我哋嗰啲菜应该冇问题嘅，因为我哋系好农夫信义农场啊嘛， 系即系有品质认证嘅， 系有品质，我哋有品质认证啊嘛，政府监督每个星期都喺我哋田里攞菜验噶嘛， 系咁点拣法咧？如果我去到超级市场或者街市，系咪越大棵就越靓咧？ 其实青年人都唔中意大棵嘅， 唔中意大棵啊。 通常呢如果啲油麦菜呢最好系手指公啊，唔好超过脚趾公咁大。 唔好超过手指公咁大 系咪 唔系唔好超过个脚趾公。 脚趾公咁大啊 系 啊。 系啊。 手指公同脚趾公嘅分别喺边啊差唔多大喎、明哥。唔好以为我未醒喎、 唔系啲手指公同脚趾公梗系唔同啦。 脚趾公大啲。 大啲啲啦。大啲啲啫嘛。一人二二喎但呢个都系咪先。 呢下会考你囉。 哦，呢下考我功夫啊，真系啊，咁啊，所以即系要跟阿明哥学下嘢先啊，咁啊，我哋有机会都入嚟拜访下你啦，好唔好啊？但系疫情嘅缘故，最紧要保重身体啊，知唔知啊，明哥？咁啊，百毒不侵啊，先可以咧种棵好菜出嚟啊，俾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买嚟吃下噶嘛。 我哋听众朋友食多啲呢啲即系香港本地农夫种出嚟嘅菜啦，咁啊食得健康咧就身体好嘛， 系咪啊？ 系啊，好坦白，香港啲菜咧系冇六嗰个叫做保鲜渣嘅，系有渔夫处监督同埋边啲系比较健康啲嘅。 系咁啊，大家一齐支持香港好菜，系啊，多谢明哥今日同我哋倾偈，多谢你， 拜拜，拜拜。 小白， 系崔杰彤。 咁啊，头先咧听到阿明哥嘅一啲推介啦，咁啊当中有啲话听到都流口水，有意大利嘅包心菜啦，有啲西生菜啦咁样。咁啊，小白你自己多唔多买西生菜嚟？ 西生菜多、因为西生菜咧，以前我有做过日本餐嘅时候咧，即系学咗点样去到烹调呢啲西生菜。不过佢哋咧就好多时都系会生煮就生食就会多啲嘅。 咁即系唔使烹调咯？ 可能会加啲譬如明太子。 子佢哋都有嘅，跟住又或者可能會撈埋沙律一齊去到食嘅。 哦， 咁呢啲都係佢哋幾常嘅食法嚟嘅。 係啊，其實生菜咧，我諗好多朋友一係就整生菜包嘅時候食啦，咁一係咧就好似小白你講啦，沙律嘅時候撈一啲有少少鹹味嘅比較鮮味啲嘅嘢落去，因為始終生菜咧佢係唔係算好濃嘅菜味，但係佢就有一種好新鮮嘅感覺嘅。 係啊，幾 fresh 啊，同埋咧即係整生菜嘅時候咧，我自己好中意就係以前學咧就拎住個，因為成個波波咁樣噶嘛， 是 是一嘢咧就揼落嗰個砧板嗰度先，即係用嗰個釘釘嗰個位揼落去，跟住你發生菜咧就已經成嚿散散地 鬆開啦。 然後你就喺用隻手咧就成個生菜心你可以攞出嚟，然後你就一片一片咁樣咧就可以好快脆就洗同埋好快脆用到呢個生菜。 哦，非常好啊，下次試下先。嗱，今次咧我就攞咗呢個生菜嚟做咩咧？咁啊不能夠即係咁簡單教你洗咗佢然後撈下啲沙律噶嘛。雖然咁樣咧都係非常之好食嘅，即係食到佢嗰個原汁原味啦。咁但係話啊，如果真係要開火煮嘅，咁点煮咧？咁我自己今次咧就整咗一个虾酱姐姐生菜煲，就系当然你就洗咗啲生菜啦，咁啊擎干水先，因为佢本身都水分好 重，水分好犀利啊！ 喺个煲嗰度咧就落啲油啦，就是、爆咗啲蒜片啊，爆咗啲干葱啦，咁然后爆咗我自己落埋葱落去添，系啊，咁你中意可以加少少辣椒咁样都得嘅，咁爆香咗之后咧就落埋个虾酱落去，系啦，咁加少少糖。因为虾酱就偏咸，你可以加多少少糖，咁跟住咧你就可以即系捞匀咗之后就摆嗰个生菜落去，然后好快咧，其实佢就会开始淋噶啦，咁你就可以冚一冚盖，咁差唔多时间你就可以就上碟噶啦。 生菜仲有一个咧好奇怪嘅地方就系、是，如果你煮啊炸好多餸菜嘅时候咧、你先用生菜去到铺咗个碟先， 已经靓晒啦。 除咗靓之外咧，你食完嗰啲餸咧，通常嗰个生菜就吸晒佢啲精华，就可以我嚟食埋嗰个生菜。 系啊，所以千祈唔好嘥，尤其是呢啲靚嘅本地生菜咧，就更加唔好嘥啦。咁啊，所以大家就可以試下呢個蝦醬姐姐生菜煲啦。 正啊！ 喺度同大家重複一次所需要嘅材料：包心菜即係西生菜一個，蒜頭4-5瓣，乾葱頭4-5粒，蝦醬2-3湯匙，同埋糖少許。最后提提大家，上到去本地渔农美食嘉年华嘅网站www.farmfesthk.com 就可以知道了解更加多新鲜嘅本地渔农产品啦。9:53有一则特别嘅交通消息，咁啊接获到港铁公司嘅通知啦，现场咧仍然系进行复修紧嘅，东铁线列车驶经大埔墟至到大学站路段时，仍然系需要慢驶，上水至到红磡站方向嘅行车时间咧，预计系需要额外多3-5分钟，咁大家要留意啦。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系 啊，我即系仍然咧，阿欧都未讲啊，我都抢咗点都要讲两句先啊。即 系 我食咗件好食嘅蛋糕， 多谢。 系啊，喂 Kitty 啊，俾咗个蛋糕，我同钟哥同埋小白啦， 自家制啊， 系啊，哇，好出色，好出色， 系多谢你哋、啊。我都话、啊，即系我整嘢食咧，就系你哋肯食就系我整嘢食嘅动力啊。 咁、我讲嘅就系话咧，你将会有无限嘅动力啊。 系啊，我会继续 keep 住整噶啦 ，keep 住研发， 只要你。 揾咗大股东啊，中哥入股啊， 入股啊， 所以好似阿里巴巴咁样， 所以你继续整嘅话咧，下个礼拜或者一个Facebook Live 咧， 系 现场食俾大家睇， 系我开始有压力啦、当冇乜嘢，即系自己得闲落去整嘅时候咧，整得几好喎、跟住预计有事发生嘅时候咧，touch wood 啊，希望都系正正常常嘅。咁、多谢阿钟哥啦、小白啦同埋阿 O 嘅鼓励啦。咁、我呢个吹神厨房咧得以发扬光大，系啦。今日咧呢一个短短地嘅享乐时代咧，咁、我就喺网上面见到一个产品啊。我记得咧，我上个礼拜讲呢个产品好似讲得几好嘛，咁我就唔再推介其他嘢啦，我都纯粹讲下产品算啦。 系啱 嘅。咁呢个产品我唔系卖广告嘅，纯粹系等大家知道一样嘢嘅啫。 咁喺网上边咧，见到都几多人 share 咧，就系话啊，原来咧网上面买咗一个板翻嚟，咁呢个板咧个样就有少少似一啲电磁炉，即系黑色咁样样嘅平面啦，有圆形啊，有长方形啊，咁啊大细咧都有唔同可以拣嘅。咁系做咩嘅咧？原来咧就冬天嘅时候咧，你可以摆啲餸啊，摆啲汤啊，就摆喺呢一个盘上面，即系呢块板上面。咁咧佢就可以校一个温度嘅，就等到你冬天嘅时候咧，即系食饭。譬如你有十个餸咁样啦，唔使咧煮完晒摆出嚟嘅时候已经冻晒，系啦。咁我见到网上面咧，啲人啲风评又唔错，就话啊食完晒餐饭之后咧，都仲系暖嘅啲餸，即系唔会即系食到一半就已经冻晒啦，冻冰冰啦咁样样。咁有啲咧就话啊，因为咧前后脚啊，有啲嘢食住等咁样啦，就唔会咧等到最后嗰个人翻嚟嘅时候咧，啲冻餸菜要凍冰冰，或者要再叮翻熱佢咁。 咁咪即係揾一塊平板嘅電磁爐啫。 誒係啊，差唔多啊，但係佢就有得校温度嘅，即係你幾熱又得，幾凍又幾，即係幾暖又得咁樣。 煮嘢食得唔得先？又未知去到可以咁熱。 唔係㗎，佢純粹係興住嘅啫。其實呢一類嘅產品都有啊，譬如你話細細塊嘅，咪有啲係電熱。譬如你插 USB 嘅，咁咪暖住你个杯咖啡又好，朱古力又好嘅。不过呢一个咧就系大板啊，系啦，就薄薄地一片咁样就摆喺你个台面。 咁有冇东京啊？有大板， 仲有浅草添咁啊？系啊，咁啊呢个我觉得都几得意嘅。话说就话以前咧，其实都唔系一个咩新产品嚟噶，即系唔系超新星嗰啲嚟噶。咁但系 你做咩划清界线啊？ 但系而家咧就话呢一个产品咧就平咗啊，即系多咗可以搵。可能啲技術已經有即係普遍咗啦，咁樣咁，所以就嗰、那個價錢就相宜咗。咁我見到幾多人話啊，冬天買過嚟即係擺屋企開飯嘅時候都幾過癮啦、啊，咁樣。 好啦，即刻問一問啦，哦，吸唔吸引到你先？ 吸引啊，價錢吸唔吸引啊？但係 都係百零蚊咁樣嘅啫， 係 咯、 啊， 又唔貴喎、 啊。 咁呢個大板咧，大到幾大先？可以擺到幾多隻碗？ 佢細嗰啲咧擺三四碟餸 OK 嘅、哦，有啲大啲咧可以擺到六碟餸，即係有長形、啊、有圓形，即係佢都 fit 翻嚟張台嘅。 幾大下喎、 啊？係啊， 哇！ 咁呢個咧，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即係留意一下一啲市面上嘅新產品啦、嗯。不過轉個頭咧，就有樣嘢更加需要留意嘅。 呢、這個留意一下，陣間十點三啦，十點三左右我哋會。会开一个 Facebook Live 嘅， 系 嗱，咁今日有个主题啊， 系咩主题啊？ 咁我想讲下咩系一个主持人咯。 哇，呢个系一个论文题目嚟嘅， 论文题目 系啊，哲学有计精明呢个。 咩系一个主持人？唔系今日讲啲技术层面上嘅嘢啫， 哦， 即系点样做一个主持人？ 哦，咁都好啊，等听众知道我哋唔系净系翻嚟两粒钟吹完水就走得嗰啲咯。 系啊， 系啊，好唔该晒，好先，唔该晒， 唔该晒，好啊 ，Happy Friday 啊，希望大家咧都着多件衫啊，今个 weekend 咁啊，记得十点三就开 live 睇啦。 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你几多点？记得多啲留喺屋企。